大家好，翻翻嚟今个星期澳门街啊，咁啊，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啦，司徒文俊啊。咁样咧就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咁啊，其实咧，咁啊一直有听众问啦，咁啊，因为往年咧我哋澳门街咧就有两个嘉宾咧，咁啊好受听众欢迎啊。咁啊一个咧就系呢个讲楼市啦，咁啊另外讲下啲即系做下生意嘅心哥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俗稱澳門街鬼古王啊，澳門街鬼王嘅成俊哥啦。咁啊有好多聽眾咧都問啊，哇點解呢兩個大哥咧點解咁耐都唔上嚟澳門街嘅咧咁樣？咁啊事緣咧就係咁啊最主要啦都係因為工作原因啦。其實即係譬如有時聽眾咧會話，咦有時澳門街可能會有一個嘉賓長時間咧會出嚟，跟住咧。再隔一段時間咧，又可能會轉咗第二個，咁佢又隔一段時間先至再翻嚟嘅。咁原因咧，主要都係因為工作嘅問題啦。好似阿森哥咁樣咧，咁啊，因為佢本身咧，佢內地嘅業務咧，咁而家就開拓咗好多新嘅項目啊。咁佢自己咧就經常啦，譬如廣州啊、南沙啊，甚至乎再遠啲咧。去到重慶嗰啲咧，佢都有生意喺度，咁所以咧佢就即係走得好遠啊，咁啊可能成個月咧真係冇一日會喺澳門嘅，咁變咗咧即係唔好話做節目啦，連我自己譬如我想見佢咧，咁都可能成個月都見唔到佢一次，咁啊冇辦法呢樣嘢，因為唔止我嘅，我啲阿台長咧都想話同佢一齊講下啲澳門樓市啊，同埋即係譬如早前啦話想講下啲即係打風之後啲樓點解會冧得咁勁啊！啲外牆啊，咁啊嗰啲問題啦，咁啊一直都約唔到時間，咁呢個冇辦法。咁但係咧，就阿森哥咧已經係同佢講咗，即係話啲聽眾咧好想佢翻嚟啦咁樣。咁佢就話即係一有時間咧就會同大家咧都錄下節目噶。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鬼古王啊，成俊哥啊。咁啊鬼古王咧，咁啊有聽眾話喂係咪農曆7月14發生咗啲事啊，咁啊成個幾兩個月都唔見佢鋪頭喎，咁啊梗係發生咗啲事啦，咁啊原因就係因為阿成俊哥呢佢工作方面呢佢公司呢有啲新嘅安排俾佢，咁所以呢佢本身即係工作開嘅地方呢，咁而家呢就可能要有時調嚟調去啊，即係我哋嗰啲俗稱叫譬如賭場呢，我哋開新館嘅時候呢，我哋有個新嘅賭場或者賭廳呢，咁通常都會將一啲資深嘅管理層啊，或者係一啲資深嘅員工咧，會調過去咧，即係叫做話一個新嘅地方咧，希望有個新嘅開始啦，睇住個場咁樣啦。咁所以阿成俊哥咧，早排就忙得好犀利，咁甚至乎咧，即係佢同我咧，大家我哋約好咗話食飯啊、傾偈啊，好多時都就唔到啊。咁啊，不過咧，因為啲聽眾嘅意見咧，就阿成俊哥都知道噶啦，咁啊好清楚咧，佢好想佢翻嚟。咁有見及此咧，咁我今日咧就捉住阿成俊哥咧，咁啊。即係知佢貴人事忙啊，咁啊捉佢而家咧，佢仲係放咗工啊，咁啊放工嘅時間咧捉住佢，咁樣咧就大家咧做一集節目啦，咁啊成俊哥打個招呼啦。 大家好，我係成俊哥，好耐冇見。 係真係好耐冇見啦。咁啊入去主題今日話題之前咧，咁啊首先啦，梗係要介紹我哋贊助商啦，咁啊一如既往嚇。咁啊首先多謝咧，咁啊呢個創科偉業投資有限公司啊，咁啊另外浩天企業管理、讚記美食、鋪鐵 Yaris。咁啊，仲有啦，澳門錄像攝影製作學會啦 ，VPPM 啦。咁啊，我哋呢個節目咧喺啲咩平台度可以聽到咧？咁啊，首先當然有我哋主台啦 ，www.macau321.com 啊。咁啊，另外 Vegas 先。咁啊，仲有 Our TV 啦，天台啦。咁啊，同埋我哋最重要嘅合作夥伴啦 ，Open Sky Radio 啊。咁啊，好多謝咧三藩市嘅聽眾咧，即係一直以嚟大力嘅支持我哋啦。咁啊，另外咧，最近咧天台方面咧，咁啊內部咧，咁啊有少少嘅整頓。咁啊我作為即係天台一份子咧，咁我哋即係節目都係天台嘅一份子啦，咁我哋絕對支持嘅。咁啊，亦都希望咧，即係天台咧新任嘅管理層咧，咁啊即係繼續啦，咁啊帶領我哋即係其他嘅成員啦，或者係即係入面嘅節目改革咁樣，有啲咩意見咧，咁啊隨便開聲。咁啊，雖然咧天台係香港嘅平台啊，咁由一班香港嘅大學生組成啦，咁啊，但係我哋咧雖然喺澳門啊，但係都係會全力去支持嘅，同埋咧係有啲咩需要嘅，即係譬如要啲網絡聯絡啊，或者其他譬如話想同 Regasin 啊咁樣可以傾啲合作咁樣咧，其實冇問題嘅，一樣可以同我講，咁我一樣咧可以譬如嗌下台長啊，咁啊即係大家傾下安排下，咁啊一定咧後生仔咧，我哋一定會支持到底嘅。咁啊今日呢返返嚟節目呢，咁啊未入主題之前呢， 咁啊，首先要同阿成俊哥傾下偈，吹下水先啦。咁啊，而家咧咁啊，擺到成台都係嘢啦。咁啊，點解咧？咁啊，原來阿成俊哥咧早前咧就去咗玩喎。咁啊，次次咧佢去親玩咧都會攞好多手信翻嚟俾我嘅。咁啊，冇辦法。咁啊，因為大家好兄弟啊嘛。咁啊，每次都有唔同驚喜嘅，例如咧。去過啲中國嘅一啲山啦，所謂三山五岳度旅行啦，就攞咗一啲好靚嘅茶葉翻嚟俾我啦。咁啊，跟住亦都係咧，因為個茶葉太好飲啦，咁於是咧，咁啊，成俊哥連佢俾埋其他朋友嘅有啲存貨咧嘅手信咧都俾埋我哋。咁啊，我哋係讚幾咧，亦都係即係搞個飲茶會啦，咁啊，同啲聽眾啊，咁啊，同啲客一齊啊飲下阿成俊哥攞翻嚟嘅茶啦，咁樣。咁啊，今次咧，成俊哥犀利啦，啊，因為咧，佢啊眼前咧，佢又攞咗兩樣嘢好緊要嘅。第一咧，咁啊一包咧凡納杯啊，咁啊粒粒大隻嘅。咁啊第二咧，咁啊就係呢個咧東京啊高達館咧嘅限定版模型啊，咁就係Strike Freedom Gundam 啊，咁啊好犀利嘅。咁啊即係點解咧？咁啊因為呢啲模型嚇就即係唔係個凡納杯咧，講緊個模型咧。香港就唔知啦，澳門就未見過有得賣，因為係俗稱嗰啲叫會場限定版，咁啊好有紀念價值，咁啊連埋有原裝嘅膠袋啦，都係有高達嘅logo 啦，咁啊再加埋即係其他入面係有啲特別嘅配件啦，咁啊除咗係模型咧，可以加配件咧改為一個座台嘅擺設，一個空像，咁啊好有心思啊，咁啊喺度喂同阿成俊哥傾下先啦，咁啊去日本玩幾多日啊？ 玩咗五日咯， 玩咗五日，去咩地方玩呢？ 去咗東京迪士尼啦， 系， 跟住去咗富士急啦。 富士急系咪即系高达嗰、那个嗰、那个游乐场啊？ 唔系，富士急系喺富士山附近一个新起嘅一个大型乐场，唔系游乐场， 系 机动游戏好多。 喂，富士急好似入面有个鬼屋好出名噶，系嘛？ 系， 又系咪《Biohazard》主题啊？仲系 嗰个好似系啊？唔系嘅，嗰系一个。醫院嘅， 醫院 成個醫院咁樣嘅。 因為之前咧就有冇聽過啊？有個係Biohazard 生化危機主題啊嘛嘅鬼屋啊嘛，就喺富士急入面，咁啊好正嘅喎，即係你入到去咧咁啊有啲 laser 槍啦，跟住咧就可以打喪屍啊，即係攞啲 laser 射啲喪屍啦，跟住咧成功逃命出嚟咧，仲有翻張證書咁咯。咁你有冇去玩到個富士急鬼屋咧？ 嗰、那個冇啊，淨係掛住玩嗰個山車啫。 喂，我想問一下咧，富士急遊樂場咧係咪逐個項目，即係譬如過山車啊、鬼屋逐個收費噶？ 係啊， 即係佢入場費還入場費。 入場費還入場費咯，唔同迪士尼啊，迪士尼就唔使錢嗰啲遊戲。 咁其實咁樣嚟計，係咪你有心玩你就俾錢玩嗰樣嘢？其實係倒翻轉唔會話亂咁排隊咧啲人。 都唔係㗎，因為每一樣遊戲都好多人排隊。我去嗰陣。都唔算係週末啦，都好多人去排去玩排隊玩。 多唔多強國人啊？ 嗰、那個唔係好見有咯。 即係都係本地日本人。 本地日本人。 咁你去到係點溝通咧？講乜嘢話咧？ 去到用手語咋？ 手語，但係明嘅啲人。 明噶。 咁啊，嗰、那個富士急遊樂場咧，入面咧一般啲機動遊戲，譬如過山車咁樣嚟計咧，幾錢玩一次啊？ 幾錢玩一次啊？ 係啦， 呢度都圍埋嘅錢都唔使百蚊一次，但 係即係你計港紙，如果計日元咧，我想問即係每次嗰個 yen 係幾錢到咧？如果譬如玩嗰啲機動遊戲， 機動遊戲啊， 係 500至1000 yen 到咯。 入鬼屋咧， 鬼屋貴少少咯。 點解咧？係咪玩好耐㗎？鬼屋即係你入去 係因為鬼屋入邊就佢有。有好多人，可能係人工問題啦，即係佢請好多人扮個古靈精怪嘢啦，可能呢個貴喺呢樣嘢。 哦，即係貴在嗰個工作人員多。 係。 咁你玩過啲咩機動遊戲啊？富士急。 玩咗個企喺度玩嘅過山車啦。 點企喺度玩咧？介紹一下先。 企喺度玩，你入去之前你將啲嘢擺落去個籃嗰度咯。 係。 因為如果你唔擺入去個籃，你啲嘢揈曬落街。 跟住咧，但你企喺度，即係佢凌空吊住你嘅。 凌空吊住你啊，喺度轉咯。 咁如果個凌空吊住你，咁咪如果譬如好似我呢啲咁樣咁肥嘅，咁咪好痛苦咯。你一路坐嘅，你個重心咁重。 咁呢啲你夠膽玩，你先會上去玩嘅啫。其實呢啲佢應該都安全嘅，因為每一次 我見到佢定期維修嘅都有。 佢係咪咁啊？一定係安全㗎啦。咁啊，唔同我哋強國嗰啲啦。但係我想問下你啦，佢係啲過山車，佢係你話凌空吊住啦，跟住係真係吊住向前飛嘅架車。 向前係不停咁轉咯。 咁我問啦，佢吊住你嘅時候，你攞油佢有冇嘢托住你啊？個背脊同攞油。 佢 係咪有張類似凳咁嘅嘢俾你坐住先？跟住就凌空吊住先。 唔係啊，係企喺度，跟住佢有嘢，總之佢有嘢就會固定你咯，你個身體咯。 係。但係會唔會譬如玩到中途驚嘅時候，真係會似唔似會甩咗定？但你見唔見到自己隻腳係凌空吊起嘅先？ 見到。咁、這個、先刺激噶嘛？ 咁咪好恐怖咯？ 唔會啊，好玩啊！ 佢係有冇360度咁轉啊？ 360度。 係啊，即係凌空咧，向上打個圈咁樣，360度嗰啲，好似過山車傳統嗰啲有冇啊？有冇嗰啲圈噶？ 有。 即係凌空吊住360度啊？ 有。 咁可怕？咁啊以現場所見啦，即係我哋聽眾都係最緊張一樣嘢啦。啲日本妹靚唔靚女啊？ 日本妹比較。失望咯，原來佢哋我去到一個叫千葉啊，千葉市啊， 千葉市， 千葉市就係好近東京一個地方，佢就啲發現啲人咧，嗰啲男女仔咧， 係 男男女女都係腳短， 腳短， 跟住個屁屁大，跟住咧，跟住佢哋咧都係比較想烏嘢嘅著出街， 即係你只係 打扮著出， 即係啲打扮比澳門女仔仲要差， 烏嘢咯。 有即係出街唔會化妝啊，唔會成， 唔會濃妝咯。即係都我見到啲甚至乎係沙牙，唔係有啲係牙齒唔整齊嘅。 係，咁即係叫做話比較 casual 啊，係嘛？ 其實係見到唔係想象中咁靚咯。 即係想象中諗住日本妹又即係好掂啊嘛，係嘛？ 係 啊，即係以前睇睇戲 啊，男女人種咧都唔係高嘅嗰啲人。 係。你知矮係點？矮過我同你。 係啊，有係矮過我同你，同埋佢係點講？係嗰個下身咧，佢只腳短，跟住下身又好似嗰個盤骨大少少。 即係正宗蘿蔔頭。 係啦。 咁啊，你除咗富士急啦，仲有去嗰啲咩地方咧？迪士尼啊，喂，講下 迪士尼 啊。同香港嗰個比如何 啊？差好遠。 係，你指香港個好好多， 唔係東京好好多。 點解咧？講嚟聽下，快啲。 第一就係乾淨啲咯，好乾淨，冇塵嘅。 冇塵嘅。 同埋佢冇咁多強國人咯。 係，咁啊呢個緊要啦，即係冇人會周街大小二便啊咁樣啦，係嘛？ 比較守秩序多啲人，即係日本當地日本人。 唔會好似香港迪士尼咁失控啦，係嘛？香港迪士尼係去到係我哋覺得係可怕嘅地步嚟噶嘛。咁啊。迪士尼嗰個消費貴唔貴咧？或者呢啲遊樂場入面消費貴唔貴啊？即係譬如食下嘢啊，嗰啲會唔會話好似香港迪士尼咁食只雞髀都50蚊咧？ 咁我咁入去都唔 OK 啊！啲消費即係食條雪條都唔使30蚊，即係20零蚊到一個雪條噶啦。 即係唔會係好似香港迪士尼咁誇張嘅。 唔會， 因為香港迪士尼咧恐怖在咧食一支粟米啦，就收你40啦；食只雞髀啊，收你50啦。食個漢堡包加杯汽水加一包嘅薯條咧，都100幾蚊噶嘛。 咁又冇咁誇張， 即係收費合理好多啦，係嘛？ 因為好似炮谷為例啦，佢三隻 size 300 yen、500 yen 同埋有隻有個膠桶裝住嘅就1200 yen。 喂，我哋做玩具嘅咧，就即係成日都睇啲商品啊嘛。咁啊，我問下你啦，香港迪士尼咧？任啲商品咧就全部咧好認真咁講咧，啲效果就好參差嘅，就好多咧就個感覺同埋質素都好祖國嘅，咁甚至乎即係我成日咁講啦，喺香港迪士尼使乜入去買嘢啫？上淘寶買咪有咯。咁你見到譬如日本迪士尼啲商品係點樣嘅咧？ 都一樣嘅，都係祖國製造嘅， 真係 同埋係偏貴啲嘢， 即係都係淘寶貨嚟嘅。 我我又唔敢講係咪淘寶嘢，但係好似以佢啲。不為例啦， 係 平都要平一支都要為賣最少70蚊港紙咯， 70蚊港紙即係1000 yen， 70蚊大概 700幾 yen 啦，係啊，700幾 yen。 跟住咧一件 T 恤白色一個印住公一個三猛仔嘅 T 恤咧， 係 都為賣都要400幾蚊一件。 哇，咁啊太過分。 同埋啲嘢真係全部都係 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除咗食之外啊。 啊， 即係除咗個地方同埋就食之外啦。咁所以如果而家又話釣魚台爭得咁犀利啦，跟住又話如果遲啲咧迪士尼喺大陸間廠咧俾人攻擊嘅話咧，佢冇咗貨都幾大鑊我覺得。 同埋啊，佢我去到一個新叫新宿咧， 係 某一度商場，我去睇。 喂，新宿喎、啊，咪即係《城市獵人》嗰個場景？ 佢真係啲嘢 係 幾乎全部都係祖國製造。 新宿喎、 啊。是啊，變賣嘅嘢，三排物都是 三副排物都是是，即係譬如普通嗰啲，即係又係好多翻版手袋嗰啲噶。 唔係，係日本嘅日本嘅買家就去大陸度指明係呢個設計，就做完之後就拎翻去日本買咯。 哦，咁你咪感覺好熟悉咯，見到啲貨。 都有少少唔同，係覺得係個 design 靚啲咯。 我以為你好哇，感覺好似翻到廣州同埋呢個珠海咁添。 佢其實啲嘢好日式，但係搣係掹開個牌子， 即係個牌就好日式，啲包裝好日式， 包裝好日式，但係後邊就係佢面差啦。 咁有冇見到日本有 Daiso？ Daiso 有， 即係澳門嗰間 Daiso 係同係咪同日本嗰間係一樣噶？入面買嘅嘢，啲 logo 係咪一樣嘅先？都係咁嘅先。 啲嘢就好多都有，同埋佢偏向日本少少嗰啲嘢， 即係就唔同澳門嗰間嘅，因為澳門嗰間就已經祖國化咗噶啦嘛。 但係日本間 Daiso 啲嘢都係祖國製造嘅。 咁肯定啦，呢、這個世界有邊樣嘢唔係 Made in China 嘅？講真，而家你全世界無論係家具啊、電器啊、電話啊、食品啊，食品有啲通常每笪地方啊，通常地方做翻啦。但係你話玩具嗰啲全部都中國噶啦，精品嗰啲。喂，咁啊，又問下你啊，你即係你自己嚟計咧，即係你係嗰個行程啊，去咗五日。咁嗰個高達嗰個高達館係第幾日去咧？ 高達係落飛機之後即刻去嘅。 即刻去，係你係自由行定係跟團啊？ 我跟旅行團咯。 跟旅行團，即係澳門旅行團。 一間香港旅行團就係澳門嘅分店，而家好多都係。 哦，幾錢到啊？平均消費，即係你跟報旅行團。 我報個團就六千七百幾蚊。 係，港紙。 係啦。 六千七百幾， 跟住隔離 K 跨拉嘢到八千蚊左右咯。 八千蚊到，咁但係五日嘅。 去五日咯。 五日四夜定點啊？ 五日四夜咯。但係即係有樣嘢好失望去到日本咧，就係覺得點解嗰啲嘢好舊啊？我覺得，即係嗰啲建築物啊。即係嗰啲即係大廈啊，甚至乎天橋啊，嗰啲咁嘅嘢，即係覺得哇，點解好似同我感覺上，我以為日本一個好先進嘅國家咯， 係好先進，但佢好多嘢都啲建築物好舊啊嘛， 係好舊， 因為佢好多係以前超和年代再之前再建成啊嘛， 同埋係同我喺上次去上海世博，去經過上海，即係去到上海咧，感覺係好唔同咯，上海就好生命咯，我覺得。 哦，系啊，中國而家啲大城市，上海啊、天津嗰啲發展好犀利。你唔好話遠啦，廣州已經係啦，廣州都而家都發展都好可怕啦。咁但係有樣嘢唔同嘅，你日本雖然啲嘢舊，但起碼質量好啊嘛。你唔會好似中國咁樣起層新嘅樓，跟住噏一聲成排向後一次過冧曬啊嘛，唔會出現呢啲事啊嘛。咁亦都唔會即係出現好似話中國嗰啲咁啦，成條橋可以斷開啊，甚至乎話即係你都見啦，好多所謂豆腐渣工程啦。你日本如果好似中國咁樣，唔好話多啦，質量如果好似中國嗰啲咁樣再好一半啊，都大鑊啦。即係如果你平時地震啊或者點樣嗰啲，喂，咁啊問下你高達館其實係咩嚟嘅咧？ 係一個台場購物中心， 係 樓上 個，係咪就係一比一高達嗰個地方？ 系啊， 咁你見到一比一高達係咪好大隻曬？ 17米咯， 17米。咁啊即高達係咪本身係咪全個身都識喐嘅咧？ 咁就唔係，只不過係佢個設計係個頭同埋手嗰度會。我今次咁好彩，五點鐘佢就到場表演咯。 係， 即係我又 要唔要俾錢噶？ 嗰個就唔使錢， 嗰個唔使。喂，咁你啲團係咪包埋你啲入場費嗰啲噶？ 包曬啦。 但係玩咧就你自己俾啊。 嗰、那個富士急就係 自己俾， 自己俾嘅，玩一個遊戲就俾一個遊戲。 係啦，但係其他即係譬如高達啲就包曬你啦。 高達嗰啲係免費嘅呢、這個。 喂，佢表演咧係表演啲乜嘢咧？只高達係點啊？即係斬人啊，攞劍定係點啊？ 冇，高達只不過係佢個頭會轉，同埋有發眼 即係有燈啦， 有燈， 即係會發光啦隻眼係嘛？ 跟住啫，成身冇煙咯， 成身冇煙 播嗰啲卡通片嘅音樂咯。 哦，即係講啲經典台詞。係 啊。 咁啊，現場睇多唔多人噶？ 現場睇都唔係好多咯，可能。 即係高達俾唔俾你行埋去摸下佢咁噶？ 嗰個佢圍住咗嘅。 即係佢唔俾你太接近嘅。 佢圍住咗咯，唔會俾接近。 但係就即係咁，佢嗰個高達館咧，係咪佢賣模型係喺入面室內賣定係？因為以前之前咧有套即係講呢個高達就叫Gundam Beginning 啊，三十周年紀念動畫啦，就講台場咧，佢哋賣模型咧就係露天咁樣賣嘅喎。咁你自己嚟計，你今次見到佢嗰個賣個高達模型係露天定係室內嘅咧？ 佢係露天， 都係露天賣嘅。 側邊有個攤檔咁係。 哦，因為我之前就係我就諗緊啦，咦，其實卡通入面描述嘅會唔會就係真嘅情況咧？咁啊，你另外咧，你見到入面賣嘅模型係咪全部都係台場限定版嚟？ 係，仲有啲特別啲嘅朱古力啊， 係 嘅嘢咯，食得嘅嘢都有。 咁啊，你眼見啦，多唔多係即係主要係遊客定係本地人咧？ 多本地人咯。 有冇啲 cosplay 喺度啊？啲嗰啲扮演動漫嗰啲咧，有冇啊？ 嗰啲就冇，嗰啲冇。 即係純粹係好似一個景點咁樣，但係佢嗰個台場嗰個高達館咧，佢冇機動遊戲㗎，係嘛？即係佢純粹係擺只一比一高達俾你睇。 你要去到富士急先有。 富士急先有，但係富士急有冇高達嘅元素喺入面咧？ 有個專門係玩呢個高達嘅嘢咯。 點玩㗎？形容下。 形容下嗰、那個我就冇玩，不過入到去咧就係、是、好似帶入個場景咁樣咯。 係。 感受嗰啲比較即係打，即係好似 即係你喺個駕駛艙入面。 係啊。 咁佢係，但係佢係即係佢會喐嘅。 佢會喐咯。 跟住你就好似係你喺度打緊咁樣。 入到去就係咁樣咯。 但係你自己揸定係有人揸㗎？ 唔係，只不過係個場景模擬到好似喺個駕駛艙入面，即係嗰、那個 係、哦、一個人玩定係幾多人玩咧？ 一個人玩啦、 啊，即係獨立，但係佢係譬如好似機動遊戲咁樣，係打機咁樣啊，定係佢純粹係即係好似以前嗰啲咧播段 3D 嘅片，跟住你喺入面喐嚟喐去，佢有個所謂4D 電動影院咁樣咧？ 佢差唔多啦都。 你指差唔多係即係邊種啊？係打機嗰種定係？ 好似打機嗰種咯。 哦，即係佢有任務俾你做嘅，你真係要控制高達開槍咁樣嘅。咁啊，但貴唔貴啊？又係幾百 yen 咯，玩一次。 玩一次600多 yen。 六百幾 yen， 有冇紀念品俾翻你啊？即係嗰啲咩機師證啊，證明你揸過高達咁啊？ 都太多人玩啦，呢個我冇排唔到隊去。 哦，原來如此。咁啊，第一節咧，咁啊，同阿成俊哥吹下水啦，即係首先交代一下，喂，近嚟去咗邊啦？另外咧，咁佢去完日本咧，咁啊，即係講下啦，日本之旅啦，有啲咩開心嘅？喂，咁啊，最尾第一節有啲總結嘅時間俾你啊。去日本玩啦，成劑嘢最開心嘅係咩情況咧？即係有啲咩事係最印象深刻或者最開心嘅咧？ 最開心咪食到當地嘅嘢咯，即係同講嘅食係好大分別。 你推介一下喂，有啲咩嗱？即係攞少少時間講下，超少少時唔緊要啊，講下有啲咩？有啲咩好嘢食咧？ 壽司啊，刺身船啊，跟住班戟啊，跟住魚生飯啊，雪糕啊，蛋糕啊，即係澳門如果港澳地區所謂嘅日式鋪頭咧，即係差天共地。 冇一間比得上。 冇一間比得上。 咁譬如你講嘅刺身，差天共地係點咩差天共地法咧？啲刺身係點樣嘅？ 如果喺度食咧，好似江都料理咧，澳門嗰間啊， 係 佢呢個刺身船咧，你冇1000蚊都買唔到單。 係 我食嗰陣就係唔係冇3000蚊都買唔到單，講錯咗。我食嗰陣都係11000 yen。 係 佢就有龍蝦、有刺身海膽、有鮑魚、有三文魚啊、吞拿魚啊、鯛魚啊咁樣。 幾多人份啊？ 佢就話兩個人份量，但係三個人都俾曬曬，好大都 好大碟嘅， 好大隻船。 咁係真係好食嘅， 真係好食，新鮮嘅， 即係龍蝦都新鮮， 係新鮮嘅。 咁譬如佢，你有冇食佢嗰度啲拖羅嗰啲啊？係咪同我想即係知佢哋嘅三文魚同我哋食到三文魚有咩唔同？ 佢哋三文魚就橙色嘅， 係 好鮮色咯， 即係啲色唔深嘅， 啲色即係好似 係咪日本嘅三文魚嚟㗎？因為我哋而家好多時候我哋食到嘅都係挪威啦，或者歐洲嚟嘅 冰鮮翻嚟嘅， 冰鮮翻嚟噶嘛，佢就正宗日本三文魚。咁另外譬如鯛魚嗰啲同我哋澳門食到嘅係咪好唔同咧？啲味池魚嗰啲， 佢係即係寫出嚟係新鮮，唔係死咗。同埋我食咗粒大個粒，點講大個象棋嘅。原本嗰啲叫帆立貝嘢， 帆立貝， 但係嗰 貝柱係嘛？佢哋 貝柱，跟住佢大個粒象棋，好正嗰啲。 咁啊，好多謝你拎咗好大包嘅帆立貝俾我啦。咁啊，即係我講啦，我唔係好識食即係呢啲日本小食嘅嘢嘅。咁但係咧，即係同我哋平時喺嗰啲優乜良品啊，或者零乜物語啊，即係嗰啲香港嘅賣日本零食嘅鋪頭買到嘅帆立貝咧，有啲咩最大分別咧？因為我都同阿成俊哥咁講啊。先唔好講個大細，咁你香港買到嗰啲咧，食落係乾嘅，即係佢咧係一粒乾咗嘅，好似乾瑤柱咁樣啦。咁完全你係感覺唔到食落去咧係有嗰種即係海鮮嗰個鮮味。咁而咧同埋係好鹹嘅。咁而家成俊哥俾我啲包咧，咁啊啲帆立貝咧，其實個 size 咧就同我哋平時出面買到，甚至乎話喺8.5啦。買到嘅其實嗰個尺寸差唔多，但係個口感咧就好唔同啦。你食落去咧，你覺得佢第一唔係乾嘅，第二咧佢入面咧，佢唔係淨係得股鹹味嘅，即係佢係咧有處理過咧，係有種嗰種係咪叫機燒啊？即係燒出嚟嘅味嘅。咁佢真係有個機燒帆立貝嗰個味。咁啊，嗰個好唔同啊。咁啊，好多謝啦，成俊哥啊，就送咗即係呢包咁嘅帆立貝俾我。咁我都知啊，都唔平嘅，即係一包呢啲咁嘅帆立貝。咁啊喺即係好似例如喺出面嘅日本地方買啦，咁一包咁大包呢，咁都可能要近400元啦。咁但係想問下你啦，直接啲講呢包嘅帆立貝你喺日本買需唔需要400元咁貴呢？講自己 包唔使1500英。 哇，咁好抵食喎，如果咁樣即係叫做話平同埋叫做話真係靚正喎。咁啊佢呢啲譬如乾貨嘅帆立貝呢，佢有冇分唔同大細㗎？ 呢、這個 係即係佢會譬如話佢有啲再貴啲，跟住就會大粒啲咁樣嘅咧。 呢個應該有啊！我聽我同事去北海道，係佢話有呢啲。 佢直情喺北海道玩，北海道有，北海道有，同埋好出名，就直情係成隻原貝，跟住機燒啊，直情係新鮮機燒啊嘛，跟住就揀啲海鹽。 啊，你話呢啲嘢，好可惜。本身咧訂咗清新鮑魚，點知佢話運唔切過嚟， 運唔切 啊！ 喂，你係上網訂啊？ 唔係，係個。那個領隊佢話推介我哋試下啲 清新鮑魚， 係啊，食唔到 啊！唔大隻嘅喎，清新鮑魚， 但係 好似鮑魚仔，我哋平時食嘅鮑魚仔咁大隻， 想試下當地 佢會點煮啊？我想知清新鮑魚佢原先話刺身， 佢諗住燒俾我哋食 嘅，係都係燒嘅，都係機燒，跟住就係咪都係佢係咪都係機燒完跟住揀啲海鹽落去就食咧？ 唔係，因為我哋有餐係入去有啲好似啲。日式燒烤咧，有個爐，我哋就可以自己去滑燒咯。 咁我想問一下你，譬如你食即係海產類啦，佢哋係落海鹽定岩鹽啊？機燒嘅時候， 海鹽、岩鹽啊？ 係， 應該海鹽啊。 應該海鹽啊，因為我覺得好怪啊！我上次食有個日本料理咧，佢燒出嚟咧，佢就同我講就話咧，出面大部分都用海鹽，但佢哋係落岩鹽嘅。因為佢話咧嗰個味咧就會比海鹽咧會更加鮮，咁但係呢樣我未證實過啦。我自己屋企咧，我煮嘢食咧，我係得海鹽嘅啫，我就冇鹹鹽嘅。咁啊，不過咧，即係如果聽眾啊聽完咧，咁啊，下次有啲興趣咧食下日本嘢，可以請教下啲師傅啦。喂，如果機燒海產類，其實應該係落海鹽定鹹鹽啦。咁啊，呢節時間咧超咗少少，你唔使成日望表啦。唉，超咗少少唔緊要啦，聽眾唔介意嘅，因為咁耐冇聽過你把聲啊嘛。咁啊，成俊哥呢節同人講聲拜拜啦，下次翻嚟好冇 ？OK， 拜拜， 拜拜。